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。 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根据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《收藏家藏玩手记》一书，给您说一说他的收藏故事。下边啊，继续跟您说一说调整心态的重要性。购藏古玩啊，既要注意倾听行家的意见，珍惜人家的经验，也不能完全听信其言，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头脑，对别人的意见加以分析而做出客观判断。一味听信别人的话也会出现失误。1996年的一天，张用秀在沈阳道古物市场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尊木雕观音，通高是48厘米，头戴华饰，身挂飘带，面部表情温厚亲和，体躯丰腴光润，虽有些部位已经出现了糟朽，但色彩犹存。张用秀初步断定为明代雕刻，就跟店家呀砍价。谁知这店家心气不高，只索要1000元。张永秀立刻动心，从家里取出钱来准备购买。但出于稳妥起见呢，张永秀又急速搭上一辆出租车，将一位精于佛像鉴赏的王先生从家里接到古玩店，请他再给参谋参谋。他看见那尊观音像之后，先是一愣，很快又表现出了并不惊异的神情。走出古玩店，小声对张永秀说，我看这东西一般，没什么年份。尽管张永秀鉴赏佛像已经有些把握，但总觉得自己的想法呢难免有误。听了王先生一番话，对自己先前的判断产生了动摇，心想啊，还是人家的眼力好，看得准，购买木雕观音的念头一下子就被打消了。过了几天，又漫步走进那家古玩店，木雕观音不见了。店家告诉张永秀，你走了以后，这王先生又来了，自己花了800块钱把这木雕观音给买走了。这时候才明白，哦，感情这张永秀请王先生来看东西，等于是给人家通风报信了。前几年呀，天津古玩市场疯传着一个古玩商拒收门户厨艺事，给张永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据说一天下午，有一位家庭妇女找的一个邹姓古玩商，说家里啊存着一个老柜橱要卖。这邹先生呢就问这柜橱什么样啊，这妇女就说了，好嘛，就像个旧碗橱。邹先生很不在意，说我现在没时间，过两天再说吧。两天以后啊，那位妇女又来了，请这邹先生到家里看货。这邹某也不好推辞啊，勉强随主人来到了人家里。这柜橱啊立在厨房的一角，上边呢堆满了杂物。邹某远远一望，觉得这个柜橱又平常又俗气，只当是不值钱的花梨木，连三桌子 连眼皮都没抬，他就走了。事隔不久，行里传出话来，说是某户啊，有件黄花梨闷户厨被人以1000元捡漏买走，一倒手卖了15万。邹某听了这个事儿，如梦方醒，痛悔万分啊！送到眼前的珍贵家具被自己拒之门外，真是与珍品无缘。闷户厨啊，是典型的明式家具，造型古朴，做工简洁，早在1985年已被王世襄先生载入了其明式家具珍赏之中，而邹某却闻所未闻。对此，行里有人评论说，卖俏货必须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机遇，二是眼力。所谓眼力，就是对古玩器物的鉴别能力，没有好的眼力，即使碰到机遇，也会对珍品俏货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眼睁睁的让别人啊给得去了。据说在法国拿破仑的墓前放有一只啊5寸长的紫檀棺椁模型，参观者是无不惊讶羡慕，因为此木稀少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这紫檀木啊早就被世人视为木材当中的珍宝了。然而如此难得的木材不见得任何人都能辨认。这不几年前吗，天津的古玩市场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。有一家古玩店呀，无意当中收进了一只不大的木盒，老板也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啊，什么木头啊，随便摆在了殿堂的一隅，要价50块钱。一天有这么一位南方客人碰巧来到此店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发现了这只啊品貌不凡的硬木盒。这盒木质坚硬细密，通体紫黑色，闪耀着美丽的光泽，并且有绞丝形条纹，就像雨后蚂蚁爬过的痕迹。来者将木盒拿在手里，稍一分辨就知道是紫檀木所制，当即掏出了50元准备把它买走。此时老板的心毛了，赶紧就说，我是卖500，你听错了，500也要。买家口气坚决，不卖了不卖了。老板似乎醒过味儿来了，急赤白脸的说。两个人的对话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，起先老板啊是死活不卖，后来可能是迫于围观者的无形压力，最终以10000块钱把那木盒就卖给了人家。紫檀乃珍贵之材，这是古玩经营者的基本常识。作为古玩店老板，首先呀，应该对自己所卖的东西心里有数，搞清其真正价值，再确定卖价，这也是古玩行的经营准绳。但当价位已定，买家看出了分晓，人家一旦买，就得按原价卖给人家，再任意抬价甚至反悔，就违背了古玩行经营规范。这种不讲信义的行为，别说是买方反感，同行们也会嗤之以鼻呀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、 哦、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、 啊、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 呵呵，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五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、 哎、 买个铜钱啊、 嗯、 捡个瓷片啊、 嗯、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、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北京史研究会理事赵恒先生曾经撰文写道，歌德说过，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。为什么幸福？为什么快乐？是他拥有和占有了吗？不完全是，他主要的幸福和快乐是建立在收藏的过程之中，收藏本身的过程赋予了最大的幸福和快乐。当然，对于普通藏家来说，调整心态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让自己呀、啊、少吃亏上当。金先生外出办事儿，经过3号路市场，见一中年男子正在打开一副发黄的对联给人看。金先生凑到跟前，拿眼睛一扫， 对联落款呢是何子珍，心里头不禁的砰砰直跳啊，那不是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的作品吗？想必是没遇到懂行的才流落于此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，我不懂，老太太得病住院了得用钱，谁想要给1000块钱。听了中年男子这番话，金先生更加深信不疑，他唯恐围观者当中有知道何绍基其人的，更担心卖主一旦得知何子珍的身份而反悔，急忙塞给那男子1000块钱，夹起对联赶紧离去。回到家里，金先生一边查书画家词典，一边观赏自己买到的对联，两相对照细细品味，越看越觉得自己买的不假，越认为买的对，心里越是得意。当天晚上，他驱车来到了收藏家崔先生家，请崔先生过目。崔先生一看，马上得其分晓，这是古物市场常见的那种假货，还带着酱油味呢。金先生听完这话，满脸不高兴，又找到书法家李先生。李先生说：“嗨，这根本没有一点何绍基的模样，仿得很拙劣。”金先生还是不信，又通过关系来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画鉴定家刘先生家。刘还没打开作品呢，仅从装裱就得出了假的结论。不过出于礼貌，还是将对联打开，然后说：“这假的，你上当了。”“ 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我就不信。” 金先生死死地抱着自己的观点不变，至今仍沉浸在拥有道州大书法家何绍基真迹的喜悦当中。金先生的笑话在于他的浅薄，他那近于无知的一孔之见，对于博大精深、包罗万象的鉴藏领域，简直是肤浅的可怜。他读过几本书，也学过几天书法，作为者蒙骗的往往就是这些对收藏似懂非懂而又过于自信的人。邻居柴某有藏癖，凡人家弃而不要的什么破药瓶、旧挂历呀、大型商店购物证啊、娱乐场所会员卡呀，他全搜罗起来，家里头啊俨然就成了一杂货铺。一天，柴某呢特地请张应秀到他们家一饱眼福，打开他那宝贝柜子，进口国产药的药瓶，玻璃的、塑料的、高的、矮的、方的、圆的、葫芦的，应有尽有，少说得有400多只。旧挂历大约200多册，最早的是70年代初印制的山水挂历，还有什么泳装美人的、世界风光的、家居布置的等等等等。柴先生还在古物市场买到了不少的布票、粮票、邮票，估计1000张不止。最后呢，柴先生从一大木头箱子里头取出了数百枚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通行的硬币给他看。这硬币铜的、镍的、大的、小的，让人是眼花缭乱。柴先生说，这些硬币是他托出国的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。柴先生保存的这些东西不光是满足心理上的要求，他还想靠这些藏品增值。他告诉张永秀，我积攒的这些东西将来能卖高价。张永秀的看法跟柴先生可不同，不好意思当面跟他讲。张永秀认为啊，收藏作为传承文化遗产、展示历史画卷的一种方式和载体，只有那些可供研究或观赏的物品才能进入收藏的殿堂，只有那些体现人类文明的、具有保存价值和欣赏价值的藏品才具备储值保值的意义。具体到柴先生这些东西，张永秀认为废旧药瓶、新挂历并无太大收藏价值，不宜费心收藏。他的那些粮票、邮票实际上是作为者按照原物重新制造出来的，而且此类东西啊难以鉴别真伪，很难升值。那些硬币既不是古币， 又不是西币，而是现今通行的辅币，在钱币收藏者眼里是不在钱币收藏之列的。柴先生对物品毫无选择的积存，实际上是走向了收藏的误区。这样做不但谈不上保值，而且也是对资金和精力的浪费。说的不客气一点，它是鸭子孵鸡白忙活，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肥皂泡啊。1999年底，天津日报刊登了张用秀的一篇题为藏善 ABC 的文章。有位姓刘的朋友读了以后打来电话，说他有把成扇，请张用秀给看看。扇子送到面前呀，打开扇面就看见呀，是一面用行书书写的唐诗，一面是山水画，书画落款均为刘少华，扇骨为竹制，镌刻青葫芦万代，落款白龙山人王振，可知扇面扇骨都是出自民国人之手。刘先生就问张用秀这东西真假，张用秀说东西不错，没有造假一说。刘先生说这把成扇是在农村的一个老者那儿买的，花了500，又说老者还有一把扇子，一面是书法，一面是绘画，均为一筐所做，扇骨的刻工也很不错，要价1000，嫌贵没敢买。刘先生说话实在，张用秀也是直来直去，他就说呀，你这把成扇买的合适，但如果你再把那把一筐的扇子买来更合适。刘少华的书画成扇再好也只能卖3000，而位居清末总理大臣的庆郡王一筐比那刘少华知名度可大多了，他的书画成扇只要保真，尽可拿到大型拍卖会去卖，至少也能拍到10000块钱呀。刘先生对张用秀的观点深表赞同。买大舍小，舍贵买贱，起初是初入古玩投资一道者的通病。这里除了有难辨真伪的顾虑，还有机制和魄力的问题。投入越大，回报越大，回报越大，风险也越大，而风险大又往往动摇投资者的决心。聪明幸运的投资者就得要善于把握这条定律，在风险当中抓机遇。得了，说到这儿呢，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，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寒窗苦读，收了谁的脸？兰亭又在，落在你案前。一卷空白，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。24桥中别明月间，藏头的是不忍独在前，留下枕边回味花落空，一壶几招。 上了。